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我們之前說這個中國的中非合作論壇，整班貪官坐在那裡，土皇帝坐在那裡。我經常都說，很多人只是說，共產黨輸出中國模式就死定了。其實有沒有人看到這種輸出中國模式是一條低B的一個行為呢？我覺得這個更嚴重，這個是嚴重損害中國人的利益。就是因為你不要當那些國家的，很簡單，你說就算是津巴布韋，喂大佬啊，經歷過蘇聯時代、美國時代到現在中帝時代，他們全部都已經成精了，那些獨裁者是、你不要當他們流才行、喂，幾多殖民主義者來過、 他醒過你習近平、 當然啦，喂大佬，他幾多殖民主義者來過、還有他們真的打遊擊戰出身的，有些是 Exactly，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你而家呢個習近平上到呢個位置，好似啊大權在握，你係冇你係冇咩嘅，你係冇經驗嘅，你係一個即係冇戰鬥過嘅。 咪就係嗱，好簡單，一個馬哈提爾九啊幾歲，佢交手嘅對象係鄧小平。當年鄧小平支持馬共走去搞呢個馬來西亞，佢交手嘅對象就係鄧小平啦、就係、打馬共嘅呢個鐵血首相。好啦，我話俾你聽，馬哈提爾會對你習近平有咩睇法呢？你老幾啊？ 同阿李瑞所講嘅一樣咯，呢條友冇乜料到 水平。喂，你老幾啊？所以我就話，一帶一路嘅項目，如果我係呢啲咁樣嘅所謂中非國家又好，乜都好啦，我引咗你入嚟一樣啫嘛。你以為你係呢個大耳窿，你無條件借錢俾我，我就扮傻仔嗒咗你先。好啦，到你逼得緊嗰陣時，你我就攞把刀擺喺台面。 你的比喻應該是這樣，即是等於呢一個根本呢就不是黑社會就扮黑社會就借錢給黑社會 以為 借錢給黑社會， 整兩個水印紙就是天安會，是不是叫做好像叫天安會啊，真的 啊，將人家還錢，我老實說了，喂我不還，那你怎麼呢？你是不是動我呢？跟著我後面其實有整班兄弟在站在那裡 的，就是跟著人家帶了賭神出來 即係其實個例子係咁，你而家我就話你一帶一路最大嘅問題就喺邊一度咧？而家成個政治嘅局勢就係話美帝而家要搞你，喂你估非洲國家唔識睇個政治？ 你唔使問邊個，你問呢個香港嘅呢個胡應湘 啊， 胡文新個伯爺呢個合夥集團 啊， 投資泰國基建，泰國空鐵原本係胡應湘投資噶，但係一政變，軍政府一上台玩完。完全那些架仲喺度嘅，而家仲見到嗰啲高架鐵路嗰啲腳喺度，仲起咗喺度。所以我就話基建呢壇嘢好啦，你有國家實力喺後邊，中共就諗住我有國企啊嘛、央企啊嘛，後邊中國海外、中國建築、中國路橋啊嘛，好啦。但係去到呢一忽，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你頭先假黑社會放數，然後遇到真黑社會嘅問題咧？嗱，到時到後嗰啲非洲讚比亞好啊，你問我借咗。400亿，我而家就同你赞比亚讲，唔该你嗰四个铜矿交俾中国嘅企业啦。嗱，阿何志平咪做紧嗰啲嘢咯，帮中石油喺乌干达，咪喺光果攞嗰啲咩嘛，攞嗰啲油田啊嘛。好啦，你估嗰啲咁嘅黑社会会点对付你咧？喂，好简单，佢就话美国佬嘅跨国企业得，你唔好受嗰啲荷里活电影影响啊。其实因为系有。強大的軍事後台有280多个海外基地，我成日都話美軍遍佈全球，是最快速調動可以去到那些地方的。我想問一下，如果讚比亞那裡走數，我是不給你的。數？好啊，你是不是想通過當地的華文媒體煽動去選舉的時候推倒我？我連那份報紙都蓋你。好了，你可不可以叫派吳京去收錢呢？到時我就希望吳京出來了，戰狼。 戰狼啊，派戰狼啊，要 或者派京東呢個咁嘅性侵嘅呢個太子去收錢咧？你點收數先？嗱，呢個好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嗰啲嘅基建係好容易風險相當之高。 外壞帳相當多，隨時係唔係純經濟項目嚟嘅？ 其實馬克係 受政治影響嘅。 馬克泰爾就已經係一個好即係個案例嚟㗎啦，我自己覺得 係好經典案例。 就係咩咧？就係、是、會有嗰個所謂嘅政權嘅變異啦，一個國家係咪？ 咪立骨倒台咯。 係立骨倒台啦，係嘛？呢個係第一個風險啦。 香港人唔識嘅呢啲嘢，完全唔知嘅。 啊， 你問下陳德霖，馬來西亞大選之前，馬來西亞發生咩事？我估佢嘅水平啊，我哋是但派出一個主持人都可以冚低佢嘅啦，已經。呢啲 A.O. 出身嘅人，七十年代係對世界政治一無所知嘅。 咁你新上台嗰、那個揸 fit 人啊，佢話就我就係唔認數。咁你咬我食啊？喂，嗰、那個唔係我同你簽嘅喎，呢、這個其實我哋好耐以前咧講一帶一路，我都講過呢個 point 嘅啦。我第二個你阿世良頭先所講嘅啦，我個後台係美國，你咬我識啊？ 唉、哎，有聽眾話不如派遼寧號去收帳，我相信未去到印度洋都沉飄咗啦，係嘛？ 夜總會嚟嘅啫， 大佬，嗰架遼寧號夜總會嚟嘅，大佬啊！ 夜總會嚟嘅啫， 你唔好講笑啊，大佬，係嘛？去索馬里打海盜啊，真係你唔好講笑，你有冇？就算參加維和部隊啊，都係最奇離嗰啲部隊嚟嘅，係中國係、做啲解放軍啊，所以我就話。好啦，而家呢個冤大頭，我哋一早喺節目預告咗噶啦。香港人將會為一帶一路咧打開我哋嘅金庫。點解呢？今日有一單新聞冇乜人留意嘅，真係冇人留意，就係、是、呢個撲街陳茂波。 陳茂波終於出手啦！ 終於出手啦！就喺佢嘅網嗱，竟然一個咁重要嘅政策，就喺網誌宣布，就係話金管局會火拍央企，用股本投資嘅方式喺一帶一路嘅基建項目嗰度、海外項目嗰度。 嗱呢一個咧，我唔知 嗱呢個大新聞嚟嘅，其實係 如果大家聽開我哋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呢一個嘅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 我哋就話係志在開 倉，我哋已經就係話 係啦， 睇得出噶啦。 香港嘅公共財政獨立 最主要嘅使命， 當一冇咗嘅話咧，你講唔好話港獨啊，我話俾你聽啊，高度自治、自治、低度自治都冇啊。 嗯， 好簡單啫嘛，你個細路連錢都冇，要俾阿爺攣住嘅話，你去買篤魚蛋都冇錢嗰陣時候。 啊！ 你講乜嘢自主啫？ 嗱，金管局咧控制嘅咧就有兩個倉庫，一個咧就叫做儲備，一個咧就叫做外匯基金。 外匯基金。 嗱，而家咧呢一個所謂金管局咧就會拍呢啲嘅央企一起投資啲海外項目咧，就根據嗰個陳德霖所講咧，啊，我哋即係嘅意思擲肥勢啊，呢、這個係。即係嘅意思係一個黃金機會啊！ 我話俾你聽，我再講一次，陳德霖對國際政治嘅認識，我相信係比我哋任何一個人，包括埋所有嘅 operator 都少，都低，真㗎。因為咧，呢啲香港七十年代嘅獅子山下一代咧，係對世界一無所知。你問佢讚比亞喺邊，你問佢知唔知啊？你問下佢呢個烏干達，究竟烏干達同盧旺達有咩關係，知唔知啊？你諗下，好啦。央企就成為你的盲公捉你俾錢啦。咁你諗下嗰啲海外項目，我一諗就知啦。嗰啲海外項目咪就係佢火拍央企嘅項目咯。 唔 使講啦，係嘛？ 即係話嘅意思咧，而家 即係俾錢直接俾錢央企， 就同央企叫做合作咧，一齊咧去揾啲好嘅項目出嚟。而嗰啲嘅好嘅項目咧，就係央企有份嘅項目。係 啦。好啦，我想問一下金管局嘅投資嘅 portfolio 係咪要向立法會交代嘅咧？個回報係咪要向立法會交代嘅咧？ 喂， 點解咁重大嘅政策係唔上立法會傾嘅咧？ 仲有啊，點解我哋要投資咁高風險嘅嘢啫？喂，過去我嘅理解，我哋審慎理財係包括埋我哋要審慎理財，我哋嗰、那個個兩個倉庫喎，我哋唔會做高風險投資嘅喎。你如果而家話同央企去投資一啲所謂嘅一帶一路項目，呢、這個係超級叫高危嘅項目嚟嘅。 呢、 這 個 高風險 馬來西亞取消嗰條嘅東海鐵路咧。 啊， 咪央企嘅項目咯， 系咯。 咁你話以為央企就搞得掂咩？喂，呢個係小學常識嚟嘅噃。而家央企都搞唔掂，我就係話，除非你好似美國咁樣有二百幾個海外基地，長住喺全世界，用呢、這個即係好似紅興咁啊，紅興出打仔先搞得掂噶嘛。如果你個社團係靠咩咧派錢嘅，你以為派錢可以做到第一社團？我真係唔信喎，真係。 嗯，唔係應該兩樣嘢你要有嘅，即係咧講 一手硬一手軟。 是啦，一手硬 軟實力加硬實力， 你以前美國咪有曬咯， 兩樣都有 嘛， 民主自由核心價值軟實力， 佢、又唔會自己借錢俾你，佢係整一啲嘅機構 IMF， 佢係可以控制嘅組織， 或者啲咩發展銀行嗰啲咯， 係咯嗰啲咯， 係啊，跟住一手硬就係軍隊 啊， 所以我就話呢、這個扮黑社會又冇打仔嘅呢個咁嘅社團，然後以香港人去埋單，你問我 有冇一個做財經新聞嘅記者有良心，將呢個新聞認認真真咁處理咧？我覺得真係。喂，大佬，你話嗰啲海外項目一定係一帶一路嘅基建項目啦，係同央企將香港人嘅財政盈餘同埋外匯儲備攞去投資一帶一路央企嘅海外項目。 你而家最大嘅問題係拍埋央企嘛？ 嗱，呢個唔係港獨嘅問題啦，我唔希望去到反對都成為港獨，我估係嘅。下一步啊，反對金管局將香港人嘅錢投資喺中國一帶一路項目都成為港獨嘅一部分嚟㗎，我覺得。喂，大佬，而家香港係乜嘢地步啊？已經去到你班友仔僆仔喺度講緊港獨，我再講一次，而家連我哋嘅財政獨立都玩完啦，唔好話個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玩完啦。你融入更好地融入大灣區的後果就是你的施政咪就是被人 dominate 咗咯。 咁你而家終於明白點解阿曾俊華冇得做特首咯？ 同埋你會明白點解新界唔需要鄉郊，唔需要郊野公園咯？劉炳章咪同你哋講咗咯，行山啊，翻深圳啊嘛。 嗯。 因為呢個係成個大灣區規劃嚟噶嘛。 嗯。 你點可能香港維持一個自給自足有邊境嘅咁樣咪港獨咯？ 嗯。 係啊，對佢嚟講，唉、哎，珠海好多地方行山噶，點解唔去珠海行山啫？你哋？因為你是大灣區人嚟噶咯噃， 但係咧就好多大陸人嚟香港行山喎。你而家行山成日 喂大佬去露營添啦，搶曬啲營地添啦。即係如果你話大陸佬咁好行山嘅話，所以我就話你見到嗱，我哋差唔多講咗一年嘅呢個題目，就係話中國最想打開香港嘅香港人嘅財政儲備同埋外匯儲備，係去投資喺大陸嘅基建，同埋而家更進一步係投資喺大陸公司喺海外嘅基建。 嗯， 好啦，你收購咗呢、這個。漢納班港是你而家是冇問題的，我都話啦，你一開始簽約嗰陣時候，梗冇問題噶。好啦，到呢個漢班納港落成之後，你發覺原來是一個鬼城嚟嘅。我想問下陳德霖，你有冇足夠嘅能力與認識去了解到呢個巴基斯坦同美國喺反恐戰嘅關係同中共嘅關係呢？喂，隨時因為美國嘅原因，現有巴基斯坦執政黨係會倒台嘅喎。 所以呢就是这些这样所谓跟央企一起去投资海外一带一路的项目呢， 我宁愿走去益下航新去澳门赌一镬那个。喂，还高风险过澳门赌、哎、我告诉你。 喂，输紧的，我告诉你，即是跟航新都还有机会。 我买英超将厂人储备买晒这个今年曼城捧杯好过。 即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投资呢本身的风险不单止是那个所谓经济风险，还有刚才所说的政治风险嘛。你这个呢，陈德霖呢，这个不是纯粹是一个叫经济的一个你总得经济分析是可以识的。你是要政治你都要有那个触角。所以呢这些呢这么高风险的项目你又不识。第一有很多 knowledge 你没有。第二呢就是说根本照计呢我们香港的库房的钱不应该投资在这些高 风险的项目。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最怕就是这样。他將那些項目包裝成為投資工具，將債變成股、 嗯、 就先入股自己買了別人的債、 嗯、 香港人、 嗯、 然後金管局再通過銀行將它包裝成為他說要做一帶一路的融資中心，你要記住他的網址、嗯、 跟住 又找你 找香港 人。你說美國佬買獨債嘛，喂大佬，這些都是獨債來的、 啊、 這些一帶一路項目都是獨債來的，你問我、 嗯、 他就再包裝變成投資工具賣出來、 嗯、 我相信一定會。你問我怎止只是金管局落答、啊、我覺得他的算盤裏面就是香港如果要成為一帶一路的融資平台的時候，你不搞私人投資那部分嗎？你沒理由只是大馬石那部分嘛、即是政府投資那部分嘛。所以我就說大家看路啊，真的。 他有的，他的新聞裏面已經有講融資啦。 是啊，成為融資平台啊。 是啊，融資平台嘛，即是不只是動用香港的庫房的錢的，他還要幫人家集資啊。 成為那些項目填補的資金漏洞啊，還好笑，他講埋的了，那些不到位的資金啊。 嗯。 那就為香港人的庫房去填之餘，還要變成投資工具然後賣給人家去填咯。你不是只是賣給外國人吧，我想不是只是賣給大陸佬吧。 所以你明白咯，為什麼一個即都不是科什麼會計師呢，他都不是做得很出色的一個陳茂波， 使鬼他咩？國資委喂，不如這樣吧，我覺得名正言順，不如將香港的錢給了國資委去投資算了、 嗯、 當作國有資產就算了，使乜搞那麼多東西，你問我、 嗯、 其實是一樣的。現在是 現在 你使乜選舉啫？ 冇分別噶啦，而家 邊個選唔選到，你又可以去到 last minute， 你話事去 DQ 邊個？然後今日你見到啦，陳海欣嗰啲咁樣嘅地鐵三萬幾蚊嗰啲地鐵嘅嗰啲大海報，但係最大嗰只啊，觀塘有咯，見到深水埗有啦，長沙灣有啦，嗰啲大海報位全部買曬啦，買曬啦已經係、好啦，幾廿萬甚過百萬嘅競選經費， 黨國機器在後面，那你玩完了，這個還是香港人的選舉嗎？那你不如索性取消了選舉，我覺得。喂，你這麼厲害，我覺得。是嗎？那你就真的當殖民地這樣管理咯。你派個總督下來，我覺得。那你就孭飛咯，到時。無論香港出現群眾騷亂好、暴動好、革命好，就是你孭飛咯。你不如派個總督下來好過了。既然你現在連財政的自主性，你都用這個方法去抽走錢了。 冇咯，我哋嗰陣時，我諗嗰幾兩唔知兩年前講啊，已經係啦。即係如果你香港嘅財政自主都冇埋咧，咁就真係冇。 點解咧？因為係無中生有嘅。胡蘇做呢個財政司嗰陣時，689就要開倉去海誒呢個南海啊，去買地啊嘛。你記唔記得？ 佢好早已經話要用彈晚石嘅， 係啊，用香港投資公司彈晚石模式。 其實呢條橋咧就係阿689應該係689嗰陣時。 689噶啦，係啦，就用彈晚石模式，就係用叫做基策略性基建投資。唔明唔緊要嘅，你睇下高鐵就係噶啦，就唔係講呢條鐵路嘅實質嘅財政上嘅回報嘅。所有論證項目咧都係假嘅，數目嘅預測包括人流嘅預測。使用量都是假的，跟住佢最後尾會話俾你聽，有個策略性的利益。跟住你再問林鄭月娥呢個策略性的利益是乜，佢係答唔到你嘅。然後就話更好地融入大灣區咯。即係咁咯。好啦，跟住你問我哋點解要香港人點解要投資喺希臘嘅港口啊？好啦，呢、這個就係咧帶動中國嘅產能輸出同埋呢個幾多嘅貨櫃嘅吞吐量，香港就從中可以得益。好啦，跟住你再問。咁如果將來出現政治動盪，咁啊點啊？咁我哋呢個策略投資梗係有風險㗎啦。不過我哋盡量會去 manage 呢個風險嘅。咁啊，佢講曬嘅，我覺得根本 就廢話咯。 我相信我想問下香港嘅有錢佬，我覺得田北俊啊呢啲，你哋自己睇清楚。你哋自全部都有笑回應商當年合夥錯過咗香港地產嘅黃金時代，走去投資搞基建，因為佢好似係逐讀 讀土木工 程，好似 Stanford 定邊度土木工程嘅。就結果就係成為佢，即係佢原本起步嗰陣時唔係差嘅喎。結果而家咧上市公司嘅市值比嗰啲新地啊，即係專搞地產嗰啲咧，係拋離一大橛嘅。 你知我老豆買股票嘅年代最睇好就係合夥嘅嗰陣時。 好慘㗎，合夥嘅股仔係啊，所以我就係話香港就會從香港嘅命運會重複合夥嘅股仔啊。當我哋香港人嘅財政儲備擺落去投資海外一帶一路嘅基建嗰陣時，我想問一下呢樣嘢係咪要諮詢香港人嘅意見先？我不理你支持定反對， 我就不明白點解佢阿陳茂波可以喺嗰個嘅所謂網址就公 布，只不過係一個網 址公布呢一樣嘢。 點解陳德霖唔需要上去立法會交代呢？ 陳德霖又有答幾句嘅喎，喺嗰個報道裡面，即係話陳德霖都係已經係好似 佢就引述佢之前建國之委落嚟開會嗰陣時講咗幾句嘢咯。係冇人留意嘅，所以我話而家香港嘅傳媒係完全喪失咗將重要嘅新聞去話俾市民聽呢個功能嘅。其實係你問我。喂，大佬，呢個係大新聞嚟嘅喎，點解唔係嗰啲財經報紙嘅頭版新聞嚟嘅咧？咁可能將來取消聯繫匯率都係由網址宣布嘅啫。我覺得香港同人民幣宣布掛鈎，我諗都係由財政司嘅網址宣布。 而家真係好興嘅喎，即係啲官員咧喺網址宣布嘢就算嘅咯。真係而家我覺得都係好似近年都係一個咁。 好簡單啦，佢避開就係唔需要第一唔需要 take kill 啦，我哋叫做 take 傳媒嘅問題啦。即係如果唔係就露底嘅啦嘛。是吗？有个不生锈的记者现在已经用尽方法将那些即是挑战性的问题那些记者全部封杀了嘛。即是苹果日报那些一是就不答一是就秒一是就另面走了嘛。这样也做得出的其实。即是如果那些问题是尖锐喂作为一个政客你能够成功回应人家的尖锐问题这个是加分的。 加分兼 应。但现在是黑面另面走的。 兼照计你玩得政治你喜欢玩政治。 你当然想他尖锐一点。 是啊喂是越尖锐越显得出你那个政治智慧嘛。 你看这个曼联领队摩连奴咪越尖锐的话他咪越反扑的时候咪越犀利。但你看到现在不是的所有政策性的东西你看这个高铁。係咪嗱？琴日出嗰單新聞話$100飯盒，仲好笑。係一路幾份長財經報紙講嘅，《經濟日報》、《信報》嗱，都唔係話嗰啲咩毒果啊嗰啲喺度造謠啊。如果你覺得嗰個係一個謠言，最終係內地出錢嘅，點解你唔一早澄清？所以我話之後嗰個澄清話係由內地出錢咧，我覺得嗰個係補鑊嘅。你留意一下，如果呢個新聞，如果我係港鐵嘅呢、這個。 他是幾時澄清的我昨天去到夜晚黑我都不知道原來有澄清。 是傍晚我看立場新聞就是傍晚個記者打去港鐵就說 所以我咧，琴日咧依單新聞我就好興，都係你話我知啊嘛，之後咪上網睇咯。我睇到哇，真係咁都得，我覺得就離曬 大一億食飯 咁咧，食飯唔係啊，你食飯你嘅事啊，關我哋香港人咩事啫？咁跟住咧，我就寫咗幾個 post， 跟住我有啲朋友就 share 咗，跟住咧真係嗰晚實在太興，就約咗嚟我屋企嗰度飲酒，就傾呢單嘢。即係咧，我如果係澄清應該，如果呢單係假嘅嘢嘅時候，所以我琴晚同我啲朋友講話唔應該係假啩，因為點解啊？因為如果係假嘅，下晝就澄清咗啦，應該照計係咪啊？ 係啊， 下晝就應該澄清啦。 喂，同埋呢個咁火爆嘅新聞，即係辣得咁開嘅新聞。點可能去到傍晚先澄清？呢個好奇怪嘅喎、 啊。 所以我就係話嗰個係一個補鑊嘅行動，多過一個澄清嚟 嘅 喎。 不過今次港鐵嘅澄清咧係語意不詳嘅，所以咧大家如果作為 嗱，佢話會問佢攞翻錢，但係係咪 full cost recover 咧？ 係啦，冇講清楚㗎。 據 認定係攞六蚊啦。 據個報道了解，中國政府對於佢嘅僱員嘅食飯津貼就六蚊。 六蚊， 六蚊。 啊， 系嘛？咁其他嗰94蚊系咪香港人出咧？ 嗱、啊，呢、 這個冇澄清噶，其實。 所以咧，又好似你講啦，港鐵咧就唔係出嚟開記者會嘅，又係出個 statement， 出個 statement 話記者查詢 啦。嗱、啊，你咧就變咗咧，你而家係睇到啦，阿財政司就用網址 去宣布香港嘅財政儲備投資一帶一路。 咁呢啲港鐵出現一個咁大嘅新聞咧，佢用呢個咁嘅 statement 就回應咗算啦。嗱、啊。我就唔知啦，實我就即係我到而家我今日睇到，咦原來係即係港鐵話係由中方俾㗎，咁我又幫手出個澄清啦。咁、但係而家真係，我唔知道而家佢話 究竟係俾六蚊， 俾幾多錢嘅喎？其實話收翻幾多錢嘅喎？ 係咯，係咪全數由佢哋俾咧？如果係咁嘅話，我就唔明點解佢啲盤數喺大陸可以過到喎又。 嗱，仲有喎，你講得啱喎，你發覺。呢一單嘢出嚟嘅係由信報財經同埋經濟日報。喂，呢兩單你認為佢？你認為呢兩單報紙會唔會真係完全唔查證就咁樣出嚟？因為呢單嘢咧， 建制派嚟嘅大佬啊，兩份報紙都係， 仲係有少少 negative 㗎個 tone， 即係信報財經嗰個標題咧係有啲 negative 嘅標題嚟㗎。係 啊 ，negative 嘅成件事啦。所以我咪話咯，而家你啲新聞我話俾你聽啊，已經冇咗嗰個嘅所謂 gatekeeper， 唔好話 gatekeeper， 連 communication 啊，即係代表政府同公眾溝通嘅角色都冇咗，因為嗰啲問責官員咧，其實就視新聞記者為呢個仇人，最好就唔好出席城市論壇。你留意下有幾多個局長出席城市論壇？ 冇啦，冇啦，冇。 你當初呃我哋話設立呢個問責官員嗰陣時候，就係叫嗰啲公務員唔需要做呢啲嘢，然後由啲局長去做。好啦。你而家見到㗎啦，嗰啲局長係專係就係咩咧？嗰啲能夠舐著數去抱 B B 出鏡嗰啲，即係以前呢個高永文契弟就係咁啦，就由朝抱 B B 抱到晚嘅，咁就叫做民望高啦。咁就然後咧就係代住呢個高民望就走去加入呢個咩話新聞黨好似係做新聞黨顧問啊嘛。然後派個正座出嚟嗱，你見到跟咗幾個月佢就會出嚟幫陳海欣助選㗎啦。呢條友就用自己嘅民望就轉化成為呢個陳海欣嘅支持，咁然後就舐著數啦。咁所以我就香港人，你真係要醒啲。你見到嗰啲越係嗰啲出嚟抱 B B 抱得多嗰啲官咧，一定係契弟嚟嘅。我覺得真係嘅。 啊， 同埋我覺得呢一單嘢，陳德霖呢單嘢咧，我覺得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咧係要召落陳德霖上嚟解話嘅。我覺得、第一個 risk management 風險管理係點樣？第二你話用股本入股嘅方式，即係用股票股本入股嘅方式係乜嘢？究竟嗰個程序係點樣？係嘛？第三就係話呢啲咁樣嘅項目會唔會包裝成為一啲嘅投資工具賣俾香港人？喂，你如果係國家隊嘅話，嗱你就話嗰啲雷曼獨債就唱衰佢啦，叫人唔好買啦。好啦，如果係國家隊嘅要求嗰陣時候，你敢唔敢去 warn 香港人？嗱，你投資之前要諗清楚啊！呢啲嘢高風險㗎，咁樣。會唔會咁講咧？ 你咁講 就你敢唔敢咁講啊？ 你咁講就港獨咯， 港獨咯，係啊！你咁咁講咪港獨咯？ 你話佢係一啲有毒嘅嘢，你就係港獨。 嗱，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咧，其實我就想講一單嘢，其實幾得意嘅，其實因為有聽眾問過我關於呢個制裁中共同埋香港官員嘅問題。咁咧就其實咧，而家有一條法案咧係排緊隊喺美國國會審議嘅，咁就同阿陳浩天講嗰個嘅香港關係法咧冇直接關係嘅。即係唔係嗰樣嘢嚟嘅，但係咧呢條法案仍然係排緊隊嘅喺度。咁香港人有冇方法可以將佢推前啲，或者推上去咧？其實係有機會嘅。我哋翻嚟講啊。